Yeah. 没有声音，有吗？好，没有，没有就算了，没有就关台了。好，电池。不是啊，当事人不在就很无聊啊。他们把烟抽去哪里啊？ 我不知道。 干！ 我感觉都各自收走了吧。 那我还没拿到我烟呢。 你说你叫他买的那个吗？ 哦、啊，我就要买两包啊！ 那时候不是都说拿出来？ 有啊，有放，但不多。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说哪里，因为我们刚刚全部都混在一起。还有蟑螂哎、欸，操！ 他应该不会飞吧？ 不好说。干嘛？现在进来的都是像吃瓜的人。甚至有一部分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只是在想待在这边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而已。干，无言。我是不是应该打声招呼啊？就是大家好，我是被开副本的酸菜鱼啦，哈哈。我是觉得他去睡觉了，应该。 够手动吧。 哦。所以我要直接把人家名字呛出来，是不是？他搞不好没有那个意思，可是当初扯到我的人有跟我道歉，要截图吗？可以截图吗？好，可以截图。我看一下，呀呀呀！可是这样截图很那个诶、欸，就是有点断章取义的感觉。我看截图可以截到哪个部分？截截截。不行啊，有那个。背景，所以没办法完全截图。怎么越来越多人？ 听瓜的越来越多。 好， 没有瓜啦，妈，不要进来啦。 你好，什么瓜？你又不是被开副本是靠腰 啊？没有啊，我就不爽啊。 啊，所以啊，不然就把你再好请问个来讲啊。 操，还有六个聆听者哎、欸， 会不会他们就在里面这样子？ 我问号， 我这样摔，我这样摔哦、喔， 我超级问号， 这样很帅、欸，很酷哦、喔，牛逼！ 我的推特突然变得好玩了。 靠北，你不是前几天还说别人的推特最好玩 啊？对啊，所以我突然觉得我的很好玩啊。 靠北，嗯。有没有笑死？ 我觉得很瞎，超瞎的。 就是其实哈，真的，嗯， 到底关我屁事？ 不在场，也要就是对啊， 也要被人家那边喷进去、 啊，推一把。 Oh shit！ 但是酒喝不够醉就对了。 干，我只是出来录个影哎、欸，他妈几个小时没看手机而已、欸。 超爆哎、欸！干，而且还是突然看到，你知道吗？然后还直接也没有想说要尊重，然后连码都没码，然后直接把你打出来这样。 对。我谢谢。 你这就是谁干哪里？ 我的问号。 要这样哭、喔，要这样哭。 没关系啊，对啊，我就是烂人。 就是他烂到吼，还会请我们吃饭这样。每次出门都是爸爸花钱，他真的很烂，你知道吗？我要哭了。 哎、哦欸，你不能这么说哦，搞不好我喝醉就是不一样的人啊。 没有啊，你他妈，你喝醉就他妈直接瘫在那里，连动都不能动。 你这靠药哦，瘫在那里的人是你，好不好？ 搞定了，我只是想说睡一下，会晕瘫， 有点累这样子。 对，有点累，然后睡一下这样。 不是、啊，我真的超无言的，我真的哦、 就是啊，朋友又怎么了？朋友谁说朋友就是一定干都一样？什么意思？你意思说物以类聚咯？我不懂 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干你呐，就是要扭曲这样子， 然后所以 这样呢， 所以我现在认识的那个什么发发、西巴、呱呱、YUC 啊。你们没有 都是这种人， 你们没有一个能逃掉的哦。 靠 靠呀，也扯到我身上，大家都一起被扯。 哎、欸，你讲这种话，我也是莫名其妙被扯到身上的哦。 哎、欸，真的是谁看到哪里？ 哎、欸，我们是一起的哦。 一票到我都中奖哎。 对啊，哎、欸，我们是连带责任的。 他妈的，发票中了，我又没有得到。 对啊，发票中了也没有分。也没有得到我们呢、 啊。对啊，看我哭了。 啊，好，没关系啊。那 YUC 在撇清关系啊。OK 啦，没事啦。对啊。 哎、欸，真的是很妙哎、 欸。哎、欸，真的是关我屁事呢。 真的呢。 真 正 是 谁啊？哪里？ 我靠， 你 真衰！ 你真的很衰！ 干他妈！平常跟废文发完就算了，他妈的发废文还被扯进去，我真的是 ……Oh shit！、 欸、被点名的、欸， 对啊，我直接被点名哎、欸！ 有来点名，你知道吗？ 哦，他妈！现在人家这时间都已经那个休播了，你知道吗？ 好呗。 啊，好，没关系。 好呗。 OK， 好啦 okay. 对啦，没事啊，对啦，我们喝酒醉都会摸别人啊，对啊， 对对对，会摸全身上下， 对啊，都摸都摸，就是对啊， 啊都摸都舔都舔， 对，都舔，然后都亲都抱这样， 没有， 我们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等当事人没、欸，因为他昨天还有开台，开到一两点吧，哎、欸、不对，不止哦，他开到大概四点多左右，因为我那时候刚下班，对啊， 嗯。哦，靠北，好像你好像知道你在说谁，又好像不知道，随便啊，我也不知道谁。 不要知道太多啦，对啊。 对啊，反正我不管他是谁啦，反正就是 啊，不是有奖，他不是哎、欸，我不知道是他发的还是谁发的，他不是说什么，还有人说什么开台要到4月27哦，是吗？ 啊，对啊，我等不了那么久啊，我不爽、啊。 靠杯啊，那是开过年是不是？这样， 可能刚好刚好 等到4月27号， 刚好休假吧。 嗯哈， 刚好休假， 4月27号才要开哦， 要休假的时候才能讲。 今天几号？今天20号。 今天20号。 啊，事发当时是几号啊？我看一下， 4月10几号了吧？ 不行，干你妈！那文章很长哎、欸。 还 跟他 在看那作文呢、 欸。哦，5天前，4月大概15号， 差不多每十几号的时候发生的，不是吗？ 对啊，差不多啊，差不多那时候啊。 靠北，我是觉得啦，他要发文，就是觉得他真的水小被摸，我觉得那是没什么差，毕竟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把你拖进去。靠北，你又没有在场。 没 有看到他在摸，是不是？ 因为你们认识我、啊，所以你们都应该被拖下水。 哦、对啦，我有摸没？我道歉。那个有被我摸的，我先道歉，对不起。 哎、欸， 那我下次还会再摸。 那个有摸的自己站出来啊、哦！ 就是有被我遇到的，然后我有摸到的，我跟你道歉，但是我下次还是会摸。 啊，你摸我可多了， 摸一下吧。 然后我 靠北，我什么时候摸你了？ 哦、我们不应该检讨就是这件事情的经过，但是我们应该探讨的嘛。我是被害人哎、欸，干你啊、欸！ 就是不在场的人都要被拖下水没？是吧？ 对，很有趣， 很酷哎、欸。 Oh shit！ 他真是我站进来，我要跳出去；我站进来，我要跳出去。 这种就是没谁看他出兵，你知道吗？ 真的呢。 对啊，凭什么、啊？干的吗？我这我啊好，我可能有对不起某些人啊，但是，对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对啊，我对不起某些人，我可以道歉，但是这种莫须有的东西，我没办法道歉。 欸，真的不是跟酸菜很熟，就是对啊，就可以这样欸，真的欸。 对啊，我还要帮别人的行为负责，干你妈整天杀人放火那些，我他妈是不是一个一个他妈排队要告我？ 因为你是爹爹，爹 贷款都要告你就对了。 妈鸡掰，他妈一个一个排队吧， 爹爹。 不是啊，我觉得很瞎，我真是觉得超瞎的。好。 看，好扯哦，好扯！还是因为你没有出现，所以他就觉得要点名你这样。 我操！ 花金院点名哦。 啊，他 靠腰。 他也没有揪我啊。 干，这就该骂了，你知道吗？因为没有揪你，所以这真的该骂了。 啊，我知道，这种就是朋友酒驾，然后我还要去帮忙缴罚单这种感觉啦。 欸、真的，真的就是这样。 他如果揪我，我还有话说。没有揪我啊，我那天在老虎城度过欸。 那、啊、你在老虎城度过，他们还可以扯到你吗？是假老呢？ 啊，干你啊！我在老虎城的吗？还跟 KTV 局有关欸。 人家水啊，水跟他拉的。 你真是水跟他拉，干你妈的！而且我他妈今天还是在山上，他妈得知这件事情的。 是我第一个传给你的吗？哎，不是吧？ 哎，不是，妈传给我的人可多了。 哎， 反正我也不是第一个啦。 对啦，我们都不是第一个。 哎， 然后只是刚看到，就靠背，哇操啊！先放心之里面，然后看有没有人对。 对 呀、 啊，我那时候看到立马传给你耶，你跟那个谁？ 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就是刚好看到而已。 截图的片段啊，应该这么讲。 对，大家应该都是刚好看到而已、嗯，然后就是好奇说，哎、欸，我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去问我一下，然后我就干你娘！ 为什么是有我的事？ 真的是干你娘！ 我真的会笑烂。 对，哎呀，那时候当事者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说，哎、欸嗯，那是你喝醉后的事情，那跟我无关。 那凭什么他们这样子对我？ 所以你真的很衰啊。 对啊，我不是说我要袒护他什么的，因为他就算发生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说，我也没有发文就是去袒护他什么有的没的吧，对吧？大家都知道吧？ 对啊， 对啊，那大家都看到我都是一堆废文而已啊。 就我会觉得蛮吓，是为什么你他的错你要去背他的那个锅，你知道吗？就是不管这件事情怎么样好，就算真的是他的问题好了，我觉得靠背你要你就是就当事人讲一讲，而不是就是把那个截图发出来，然后还连码都没码，你也没有就是 就指名就是我， 对对，你懂那种感觉吗？ 对，超级白痴。 就是我知道，对女生被摸被性骚扰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靠北今天他妈的酸菜鱼也不在场什么的，然后你就这样把人家名字爆出来，哇靠，什么意思？ 对，讲实话，我没有谈，我没有要特别的去就是呵护我朋友，你要提告你去提告没关系，你要公布你就公布，那是你假释，因为他确实家里自己跟我说了。他没有打算就是掩护他喝醉然后做什么的事实。 嗯， 对，那跟我熟又怎样？妈，我跟一大堆人很熟欸。 哇哦哇哦， 对啊，我跟我跟西巴也很熟，我跟发发也很熟，我跟高外也很熟，那妈的，凭什么？欸，你被我按到静音了。对， 我被你按到静音了。 好，欸，我本来要说冲康游戏，然后你再把我静音。 但我跟很多人也很熟啊。那，这样你认识，你因为认识这个人，然后就去评断说，这个人会去就是纵容这个人所作所为吗？ 该讲还是会讲吧，就是 对啊， 是加注意还是什么的， 对啊， 一定都会吧。 而且甚至他在我好有，他可能在我这举的时候，可能有做一些比较脱轨的动作，但是我有想办法去，就是维护女方的权益。 嗯， 可能不多，可能我当下不知道女生到底怎么想。 嗯， 对，但是我多多少少我还是会去保护女生的权益。但这 不表示我纵容这件事情啊。 那怎么讲呢？ 就是对概念， 蛮瞎的吧？ 哎， 然后 有人要上来说吗？对于这件事，哎，欢迎大家上来说，真的是对。 有问题就提出这样子， 对，我觉得蛮瞎的。 就是，而且我讲真的啦，我讲一句真心话，我觉得当下那女生去发文出来讲，也没有他们那些就是在场那些当事人也没有一个人要讲话。 哎，对， 都跟他们无关欸，都好像没看到这样子。好，那就算 了。 对啊，就是装死啊，就是都跟他们没关系，那我觉得就算了。可是你今天又把一个不在场的人。就是拉出来当替死鬼，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 对啊，我觉得你们自己有什么事情，你们自己讲吧。扯到 靠， 扯到第三个人是怎样？ 所以觉得看你俩超瞎， 关我屁事， 瞎到就不能再瞎。 干，我真的是很久没开台，妈一开台，妈喷这种烂事，我真的觉得超白痴的、欸。 对啊，你一开台，一堆人都在听呢，干你啦！ 没有，他们只是想吃瓜，像甜不辣、啊、阿洛啊、蛋黄酥啊、仙仙啊，他们只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而已啊。 你可以讲啊，其实也没关系吧。 没有，因为他们也是 follow 我一段时间的，然后他们就是想说，哎，酸菜鱼发生什么事这样子？为什么突然开台？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不开台的人。然后就是他们只是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缘由，就这样子而已。 对啊，但那个发文那个当事人还是什么谁啊，也没有出来讲，我就觉得蛮扯的。 啊，不要这样啊，搞不好人家明天要上班啊，搞不好早上10点的班啊，今天没办法上台而已。 哎、欸，你说早上十点，我明天早上10点半的班呢？ 我明天早上9点要上班呢。 哦，明 对呀、啊。 哎、欸，抱歉，我明天还在放假。 哇哦！ 你呀嘞？ 干，你43，你要不要上来？上台北啦？ 哎、欸，我不行了，我真的要睡觉，我好累哦。 阿妹，你先睡眠。 那、啊、你有什么瓜？你再跟我讲。 哦，干你娘！真你那，你真是真是吃瓜群众哎、欸。 啊、不是啊，啊就没事扯到你，我也是觉得很妙啊。 阿妹，我知道没，因为我们也是吃过饭的嘛，对啊。 不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要扯到你，找一个替死鬼出来编也没有比较好吧？ 我也很好奇啊。 啊，如果编你的话，是代表说跟他认识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人吗？哇操！我健身健身狂人 哦，拜托，那你们这些女推友，你们都该去死哦！ 对啊， 你们这些女推友，他妈的摸了那些男生的腹肌啊，有的没的，你们都该去死！ 对不起， 对不起，我摸了一堆韩国的腹肌，对不起，我该死，对不起，我花钱，我花钱摸男模，对不起， 对不起，我一个都没摸到。 等下，干娘越来越多人是怎样啊？ 对不起，我花钱花了5-6千去摸男团，对不起。嗯， 我一个都没摸到哎、欸。 哦，还香喷喷的。 对啊，我觉得你们就是有些人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就直接讲吧。那扯到我有的没的。 欢迎提问，欢迎提问、 欸。但我真的不行，我要去睡觉了，我好累哦。渣男一个礼拜，我快死了。 哦，对，好，你去睡觉，明天拜土地公。 我来帮你拜哦，拜拜了。 好好，拜拜。 嗯，是拜拜拜 拜拜。 干嘛？ 要讲故？ 现在言论自由，然后又没有人要上台讲。 可能怕讲错吗？我也不知道，或者是他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吧。 对啊，大家都吃瓜。没有，我觉得可以站在中立的场面去讲这件事情啊，就跟你跟我是一样的啊。就跟今天他是我朋友，嗯、他犯错，他就是犯错啊。 确实啊。 对啊，那没什么好讲的、啊。但是你们不可能把自己朋友犯的错，然后去归咎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嗯 对啊， 对啊，这 我觉得蛮， 这很莫须有啊、 OK ，就很不 OK 啊。 对啊，所以啊，你们就是见过我的，甚至没见过我的，然后跟我比较熟的一些推友的嘛，这些人都是这样吗？ 啊，我要怎么讲？我觉得太好笑了，我还是觉得蛮好笑的，靠北。 哎，支持提高理由。 跟你娘嘞，就是怎样，所以跟酸菜当朋友都该死是这样吗？我不懂。 对啊，我也是不懂啊， 蛮气的。其实我会觉得说靠杯，我今天我就觉得靠杯，不是啊，怎样啊？好好，就算章鱼哥是我朋友，那我怎么样？ 那是他自己的行为啊。 对啊，不代表大家都是这样啊。你不能用你那一套放在别人身上吧？ 对啊，那。酒后个人行为跟我们基本上没有关系啊，何况他在我们，对吧？我们出去唱歌那么多次，基本上他也没做什么越矩的事情。 没啊，他就顶多可能，对、啊、他可能喝酒的开心嘛，所以可能会难免可能会真的像你讲的这样，可能有点越矩，但应该也不会到很过分。 对， 懂我意思吗？ 对，但是实际状况我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就是都没人知道。 对，但是不至于牵扯到别人吧？ 对啊，就是好，可能对当下可能好，你们今天早上试一下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啊，你也可以把它推开干嘛的，我是自己这么想的。 哎、欸， 对， 你这样讲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讲，还有其他的人在。 嗯，对，没错。 对，我不是要检讨被害人，我只是觉得说，你。不检讨加害者就算了，他妈你检讨一个他妈的，甚至当天不在场的。 对啊，干你娘！而且还没揪你干，这更该死吧？ 那他妈超问号的。 这好，我觉得揪不揪都是一回事吧。今天你没有去那个局，你还要被拖下水，你还要被当挡箭牌。我就会觉得说，干你的意思是，就是你在告诉大家，不要跟酸菜太好，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对、欸、对，干你！ 你今天也不是第一个传那个截图给我的，然后我今天收到私讯的话，起码超过15折左右。 看你俩最近的推都是那个，几乎都是被那个洗版，你知道吗？ 我真的超问号的，我真的不懂。 就觉得靠背到底是在靠背。 然后呢，现在大家是看风向，然后觉得有利，然后就直接站在那边，就是。然后没想到他妈还有第三个人在，然后第三个人在他妈还要被拖下水，被拖下水的人他妈直接被拷贝到烂。 妈，重点是你又不在场。如果你今天说是他妈你今天在场，你被拖下水，我觉得好那就算了。可是今天你就不在场。 对啊，凭什么干你啊？他们越想越气。 干你你啊！你没被 我真的越想越气耶。 看到底是怎样？他妈的！ 对啊，我见过的推友也不算少，但是基本的尊重，那他也知道我还是会给，有给啊，可能不多啦，就是像你这样那么整天靠你靠背部的， 傻小啦，我怎么去干呢？到底演哪出？现在是在演八点档是吗？现在八点档演到哪里了？ 对，干嘛？我真的是 看你脸 哇，一群人那边双面哎、欸。 真的是酷，我真的酷，就是那种真的是装死的蛮多的啦，也不是要说他们装死，或者他们真的当下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不是都说了吗？ 我觉得不知道的人就算了、嗯、真的，因为我相信这台上的人大部分大概有80%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啊、一定的啦，肯定的啦， 对对，但是我这边有那个当事人，因为他也承认是他自己，就是有扯到我自己的事情， 是， 对，然后他也跟我道歉， 是， 只是我不想接受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不要接受啊，干你啊， 对，虽然就算我对他做过一些很过分的事情，嗯、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嘿， 不关我的事情， 我觉得过去了吧， 我跟他道歉是因为。之前那件事情有关我的事情、嗯、所以我才跟他道歉、 嗯、 但这件事情跟我无关，那我凭什么要接受他对我的道歉？ 本来就不用接受啦，靠北，我就觉得过去是过去的事，现在是现在、欸、 不是说过去就是过去啊，就是对我可能之前很糟糕、嗯，那、啊、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之前也有发文道歉过了， 很久啦、啊、是不是也很久了？对不 对？ 对， 那非常久。 对呀、啊， 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改变？ 有吧？应该看得见吧？看不见我也没办法。 有，但有搞不好，但不多啦。有可能不多了。 有吧？有啦。 对，但是我觉得说，好，那时候当事者是我。我觉得我道歉，我觉得合理，这是 OK 的。 嗯、 但今天这件事完全不关我的事情， 对没？ 然后你扯到我，你跟我道歉，干嘛、啊？我真的要接受吗？ 就像他捅了你啊，然后跟你说对不起啊，啊，你都死了。 对，我都死了，我他妈的！ 你要怎么？靠背。 对，需要你接受，我需要接受你道歉吗？ 知道怎么接受我这样？ 对啊，我这次不是当事者哎、欸，我干你哦，超级生气耶！我气到我自己不知道讲什么了。 我就觉得靠背今天靠腰，就是摸也不是你在摸的，然后亲也不是在亲，舔也不是你在舔的，到底是在靠背上阿小，你知道吗？ 啊，你害我酒他妈吐的一身都是。 但实话，今天也不是你在做，就这些事情都不是你做的。好，今天就算他是你朋友，但这件事也不是你去教唆他做的啊，是他自己在可能对他酒后做的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他确实可能，好，他确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过分的、啊。我讲真的，非常非常过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自己去瞧，反正不敢 就个人所为， 对啊，个人所为就自己去瞧啊，看你要去。音讯台上讲什么随便啊，但是你没有必要把第三者都拖下水吧？干他妈到底是哪小？ 哎、欸，等一下，你可以帮我拿冰块吗？谢谢。Hello， 应该在那个保利桶里面。铁子哥哥 ，Hello， 好久不见。没有，我刚刚是因为我看到你版面发的，然后想说直接来问你好了。 哎，对，我喜欢这样直接问的。 对啊，因为我刚刚进来稍微听一下，我还特别去他的那个版面留言，我去看那一张截图。 嗯， 因为我是不知道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就我第三者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张截图，看起来好像只是他们在确认那个章鱼哥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再 就是那个当事者是不是认识我这样子而已。 对 对 对，我们旁观者看到的是这样而已。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时候把我搬出来，我就觉得蛮瞎的。 你就算是比较衰啦，就只是，他们也没有讲你怎样，其实 是没有怎样。可是你知道那种被误会的感觉，就是那心里面还是会有点空空的，你知道吗？ 嗯，好啦，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没有误会什么啦。啊，如果你生气的话，来了，我给你摸。 哎，我肯定摸爆你啊！哎，我真的有机会南下，我一定要再找你吃一次饭。然后我上次没有好好认识你，真的。 没事没事，都有机会的。哎，我最近有稍微认真的让奶奶长大一点， 啊、 应该会比较好摸。 干了吗？我绝对摸爆。 OK OK， 哎，有人说我声音很杂，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开到宇哥。 啊，没事没事没事， 我调整一下。 没有啦，我只是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没有到很平复啦，然后就觉得有点超级瞎，不是有点啊，是真的超级瞎。 嗯，能理解啦，因为 对，就像西巴刚刚说的吧，对，就是确实不关我事，因为你比如说我今天认识你，然后你，我只打个比方哦， 嗯、 你不要往心里走， 没事没事， 对。你可能酒后做了什么比较出轨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欸，我认识铁子哥哥，然后铁子哥哥做了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两个是一样都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嗯，我懂你的意思，但是其实你并没有。当然，他们截图里面也没有截到这一段啦。 哎，我那天甚至不在那个局里面。 嗯，我知道。 对，我跟就对，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去袒护我的朋友。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袒护没有必要，因为他确实就是做错事情， 是 他应该为他做错的事情去发个声明、道歉文或者之类，做一些表示什么。 嗯， 虽然他没有，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我觉得没有必要用第三方的人出来去做一个表态的东西啊。 嗯嗯， 我觉得 我懂。 对对啊，因为只会让别人更加受伤而已啊。 应该是说认真要来检讨他那一段的部分的话，他是因为我刚刚再继续看一下他这个截图，应该把你那个部分码掉就好了，因为那边可能会让人家有误会到，是这样子嘛？ 对， 对不对？ 对，确实。 嗯， 所以我今天不开心的点就是这里而已。 嗯，理解理解。 而且他昨天甚至，我冒昧问一下，铁子哥其实昨天也有在台上吧？ 昨天对对对，我在台上。 对对对，那我不知道你们确切聊了什么，反正我就觉得说他昨天既然有开台，就是搞不好有说这件事情，搞不好没有，但我就觉得说。哎，你今天既然把你截图的东西讲出来，那你要把你 PO 的那东西，就是要对自己负责。 应该这么说，就是昨天讲的时候，他有讲到有其他的被害者，就是他这个不是第一次，不是首例，然后他没有讲到说，他们在确认这个人的时候有提到你这件事情，其实在台上是没有讲的。那我是看你有在他下面留言，我想说，哎、欸，所以他有跟你解释了吗？还是怎么样？ 啊，对，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我才会特别的不开心。 哦 ，OK OK， 因为 对不对？ 就我所， 因为你也知道我的文章都是那种垃圾文居多，你知道？ 对对对，我知道。 就是大家笑一下就好了，那种开心的那种文章就好了。 嗯、 对， 所以我今天特别不开心的点就是这样子。我也不管到底是谁认不认识谁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说，哦，你透过另外一方，然后得知第三方这样子，嗯，我就觉得委屈吧。 因为我是觉得，哦，所以你留言之后他还没有回复你，或者是私讯你之类的。 应该是还没有，他可能在休息，啊。这不怪他，但是我就是超级不爽。 对，我是在猜啦，他这个时间可能在上班，我在猜。 啊，现在就是等当事人看怎样回应再说吧。 对啊，对啊， 因为其实那个截图就是传说，就是他是酸菜鱼认识的朋友， 嗯， 的那个人。已经有跟我道歉了 啊。OK OK， 对，但是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啊。当然啦，啊，这道歉是一回事啊，你接不接受，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双方的事情。嗯，你们 没有是第，这样算下来也算第四方的事情 啊。对 对，因为本来是他们两个的事情， 嗯， 然后后来那个女，那个人。讲了我的名字之后，才变成第四方，就是我， 嗯， 我是那个第四方的事情。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太能接受啊。 嗯， 对，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我就是不太开心这东西。 嗯 ，OK OK。 可那女生其实也一直在跟我道歉了，我觉得今天。既然被剖出来，我就是觉得还是蛮不爽 啊。当然不爽是难免啦，只是我当然这个尊重你的决定啦。我是觉得这个也不用不爽太久啦。 啊，这绝对不会不爽太久，只是我因为我今天刚好是放假，然后帮朋友庆生，然后去可能山上什么露营啊，有的没的，然后出来开心玩。然后手机放在旁边，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收到一堆截图啊，收到一些分享， 嗯， 然后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哈，干，我最近有做什么事情吗？对，然后我就哦 shit， 怎么会这样子？ 嗯， 对， 没事。 然后大家就问我说，鱼爸爸，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做了什么？我说。干，我什么都没做哎，对，所以我到后面，我本来是开心的帮朋友庆生，然后庆生到后面，我慢慢变成我一直在骂人。 嗯， 对，我就觉得很无言呢，我就哦好，嗯好，我想努力的保持这个心情的，保持这个开心的心情，可是没想到啊。干嘛？我帮我朋友晋升，然后我还要受这种委屈？为什么？ 好了好了，那个为了让你开心一点，我个人， 你下次让我摸两下。 我不止让你摸两下，我还个人私发一下今天被拍到的那个铁之难看的一面啊，让你笑一下。 啊，算，那你还是不要发给我好了。没啦，我只是想理清这件事情而已。 嗯， 对。虽然我跟他很熟，但是他的后续的行为其实基本上是跟我没关系的，因为我有跟当事人呛明说，就是你酒后的行为跟我是没关系的吧？ 嗯， 然后当事人也是说对，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喝醉之后，因为他有断片，所以他不知道他喝醉之后做了什么事情。 嗯， 对，我是有经过他同意，所以我才敢这样子讲话。 是。 对，所以这是让我对。 哦，所以他自己也知道他有断片这一个部分。 他知道，当事人是有知道他断片这部分的。 嗯，理解。 对，但是我不觉得我要为他的断片去做买单。 没有，这完全不关你的事啊。 对，所以哦好，对我被爆出来了。谢谢 我真的不得不说你真的是卡衰啦，在这件事情上你就真的是莫名其妙中枪的。 对，我不想检讨被害人，我觉得被害人也是很可怜，就是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但是我也不觉得我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这样子。对， 嗯， 对，所以我其实蛮生气的，就这样子而已。 好了，那个小弟在这边再次宣， 不要小弟，不行，你看嘛，铁子哥都出来了。 不是，我只是要再次宣导那个，如果我有参加哪个局啊，还是干嘛的，要骚扰都来骚扰我就好 啊。我肯定骚扰你到爆啊！我肯定摸烂你啊！ 一定的啊！ 你到时候不要发文那么、酸菜鱼那么整天摸我这样子。 我相信那个我都讲啦、你们要摸要干嘛，只要不要给我捅进去，我随便你们。 哎，你自己讲的哦。 出来玩，我就是大家开心就好了，当然也不要拿东西塞 我嘴之类的、那不好看啊。 我觉得这部分如果有想反驳人，可以上来反驳。对，因为我觉得我是站在正的立场，但是如果有人想讲话，可以上来讲。对，因为我觉得我是蛮衰小的、啊。没办法，我就双标，我就报复心态啊。对不起啊，我就报复心态，但是我改不了啊。 不会啊，因为我讲坦白的，现在虽然是录音台，但是我们也没有要讲什么对错，还是要副本干嘛的，我们就只是讲一下情绪这个部分。 啊，对，我超生气，搞不好我明天就忘记了。对，我只是想发泄，希望有人倾听一下那个对我受委屈的那种心理。 我听。 有，你跟西巴都有听到。对，你们都帮我站出来讲话，我觉得超级窝心。应该说大部分的推友对我都是蛮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蛮窝心的。对，因为我觉得虽然有见过或是没见过，就是大家对我的包容度其实是蛮大的。对吧、就算我是对这么烂惰的一个巨婴。对，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包容度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蛮谢谢你们的、 这么客气的吗？ 哎、有人要上来讲话、 有一颗橘子。你好， 橘大哥， 那你们聊我先、 我没有跟到，可以再讲一次吗？ 你妈鸡掰啊，干啊！ 干正鸡掰， 你真的超鸡掰的、 你真的超鸡掰 啊！我真没有看，没有，我刚刚打开才看到 啊！我在嘉义，你要来找我吗？ 有点太远，现在2点，大哥， 你少打麻将。 打麻将 吗？没有乱讲的，我乱讲的，靠北。 我跟导导会认真哦。 我明天泰哥 CT 见。 明天？ 打麻将吗？ 他明天回得来吗？你明天回得来吗？ 回不去。回就算回得去，我也喝不了。 我以为你是要上来就是发表你言论，结果你是说要再重讲一次。 啊！我就没听到。 干，你真是几百人欸。 啊，我就没听到。 要不是我跟你认识那么久，我真的妈直接喷爆你。 啊，我本来就比较少啊。 好，我简单讲，就是 你就简单讲。好，你等我一下，我拿一下东西。 他该不会是要拿笔记本吧？ 没有， 他根本没打算听我们讲。 他是 要拿笔记本跟密室笔，然后准备写故事的。 没有，他根本没打算听我们讲。 有啦。 那我们再讲一次，然后他没听到是他家的事，这样。 OK，say no， 好，开始。 好，反正就是，我莫名其妙被人家截图，然后说就是被开副本的人跟我有关系，因为我跟那个人很熟。对，然后我就被截图了，然后被发出来了。 是上次我们去银柜唱歌的那一个吗？ 不对哦，是巨士哦。 对啊，我们是巨士。 银柜吧， 巨士，我们还去打麻将。 巨士那天当事人有在啊？ 在吗？ 在你妈记得 银柜吧？ 啊，有啦，有。 男生是银柜吧？有一次我在，有一次我在打， 我们没有去过银柜，我跟你没有去过银柜。 我自由路那一个啊， 我要把名字报出来。 那是钱柜、 哦， 我跟你没有， 对不起，钱柜，对，是钱柜那一个， 没有，不是，不是，是巨 石那一个吧？我也在场。 主角是男生还是女生？ 主角， 哎、欸，男生才不会开副本嘞、欸， 女生开啊啊，他不是开了一个男生副本。就是他们有一个要讨伐的对象嘛，啊，那个讨伐的对象是我们在钱柜唱歌过。 你有见过他吗？ 就钱柜啊，那天我不是送你跟谁回家吗？ 白痴哦，巨士吧？ 巨 士啊， 男生有出现在巨士？ 没有啦，女生啦， 女生出现在巨士那就只有一个了、欸 我。我要跟你讲哦。就是有跟你那 个 哦， 哎，没没没没没， 看你俩， 你 不要 私信给他，你私信给他， 没有啦， 你私信给他，你私信给他， 我知道，我听懂，我有听懂，我听懂， 对，就是他，就是他， 那个是哪个我也不知道， 哦，然后 他跟我道歉， 好，就这样， 因为我是第四方。 怎么最近大家都有架可以吵、啊？ 我怎么觉得最近的推特好好玩哦？ 几百，我觉得不好玩，我觉得超不爽。 我觉得你超级水小的。你听录音啊，听录音就好了。我们那天是开录音台 最好玩。 哦，对啊，我开录音台，你后面在那慢慢自己听啊。 对啊，没 get 到的可以自己再重听就好了。 啊，不会啊，我明天会删掉。 你为什么要删掉？ 哎、欸，搞不好我只是气现在当下而已啊！ 啊，所以你气一气，气过就算了，好像也只能这样子了。欸、也是 啊，我能怎么办？人家都说我烂了，对啊。 那你这样， 都发出来了，搞不好大部分人都觉得我很烂啊。 啊，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一票都很烂？ 啊，对啊，那是他的事情啊，对啊，因为他自己讲出来的言论啊。 你的这一票有包括我吗？ 哎呦，干的嘛！我认识你的嘛！ 我算一个、哦， 对啊，你躲得过吗？ 那有包括我跟桃桃吗？ 哎呦，绝对有！哎，你们都是我认识的人。 干，不要这么可怕啦！ 啊，就对啊。我没办法，人家就以偏概全啊，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的野格没了，你什么时候要跟再去寄一支？我要去喝。 你才不会喝嘞！他妈，你在骗！ 啊，你要找对时间，你都找那种 wrong time， 那谁有办法喝？ 哎、欸，上次不是我找你喝的、喔？ 哎、欸， 嗯， 我就喜欢这种。 那天喜爸又没有来，喜爸如果来，一定超好玩。 什么？我没来。 你们那天去吃日式居酒屋，你吃完之后，你跟娜娜先走。 对对对， 后来我们就跑出去玩啦、啊。后来我有出现， 靠背哦。 对对对， 超好玩。 那是喜爸的错。 好，对不起啦，我那天要上班，我该死啊。 哎、欸，也是娜娜的错。 哎、欸，我那天也要上班，好。 他要干嘛？我不知道。 没有，也有娜娜的错，娜娜也有错。 傻眼， 娜娜甚至在底下哦。 好啦，跟酸菜鱼当朋友都有错啦，这样好不好？满意了没？ 好，对不起， 好好，我去死一死没？啊，我去死一死啊， 那好不好？ 干你娘！我，那你们他妈在有请求讲话的人都该去死哎、欸！ 对对 对， 对 啊， 我对不起社会大众。 那我先，我先闭麦。 哎、欸。不行啊，铁子哥哥对我很好哎、欸。 不是，我刚刚才发一个道歉文啊，我对不起社会大众啊。 不行啊，我南漂的时候还要靠那个铁子哥哥罩我。 别这么说，那个出去报铁子的名字会被打。 对啊，我南漂的时候靠铁子哥哥啊，我中漂的时候泡那个橘子哥哥啊。 没有，不管我。 阿北漂嘞，北漂嘞。 敢不敢约新海槟榔啦？ 靠北哦，干你娘嘞！ 北漂我还在找啊，北漂其实蛮多大推那，对啊。 谁？ 你就是大腿啊。 我抱歉，我活该去死。 你不是大腿吗？ 咱我算大腿哦，我怎么去死啊？ 你不是大腿吗？ 好了，我们去死，我们一起上吊，集体上吊。 不是，我他妈只是抱怨一下，他妈越来越多人是怎样？ 大家想听我们集体上吊吧？ 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听的、啊，干到就是好对， 就是 成年人，请为自己说出的话做负责、嗯，就这样。 我现在去虾皮订同军神，礼拜二才会到货。 哦，粗的吗？他不是有分大 粗的、粗 的、 粗的，最粗的那种。 OK，、 哦、我帮你，我帮你叫那个，我帮你叫我朋友帮你再约两个妹这样子。 你说帮我干嘛？ 帮你约两个妹啊！ 我笑死！我想说，我刚才听到什么？帮我约两杯！我想说啥笑？帮我约两杯！ 你那天只是不在而已啊！你那天只是他不在而已，不然他绝对 怎样？绝对怎样？ 怎样？ 老虎城横着走。 哦，谁？到底谁？ 什么谁啦？到底你要问什么啦？ 谁可以老虎城横着走？ 你呀、 啊，我不行啊，那个是他地盘吧？ 啊，去酒就是你地盘啊。 你没有，我那天去老虎城，我点了一个那个玛格丽特薄饼，我真的一个人在那边吃三块，超智障的。 是不是很好吃嘛？你自己说， 是真的很好吃。250块。 你是不是吃的很开心？ 我吃的蛮开心的，我还有一杯白开水。 凭什么你可以喝白开水啊？ 不是你问我的吗？干你！ 哦，对啊，我给你的。 你要喝水吗？好啊。 啊，我怕你给掉啊。 对，操！ 不是，越来越多人是怎样啊？白痴哦！ 发生什么事没？应该是知道你受委屈了吧？ 哭！ 大家都很关心你，你看看， 没什么好知道的。 老高， 对，好，好，哎、欸，不是，对， 啊、不然我爆料 了。 好了， 不，等一下，你不要爆料，先不要爆料，先不要爆料。 啊， 那当事者有跟我道歉了，对， 啊， 就是对那个当事者有跟我道歉 了。啊？ 啊？什么？ 啊？ 没有，他说他会删文，对。 啊？ 啊？什么啦？ 我想要看血和成柳没了。 血流成河，而且靠北啊！ 血和成柳。 血和成河什么东西啊？血流成河啦，爸爸没资去睡觉啦。 看你把我分了， 真的，你没资去睡觉好不好？ 鱼哥，哇，两个月不见，没想到你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呢。 你这样讲，我才没什么事情呢。 没有，不管有没有事情，都要搞得好像你有事情一样。 这不关我的事情。 现在是谁讲话？ 啊，我 Ken 哥。哎、 哦 ，Ken 哥哦，哎呦， 什么哥？哎、欸、哎，那什么 Ken 哥乱讲话，真是的，对不对？ 哎、欸，欢迎大家找 Ken 哥打牌哦，他 打牌超级可爱的哦， 真假？ 我超级不准说我可爱， 他胡牌的时候会直接爬到树上哦。 啊？ 我不像有些人胡牌忘记叠牌啊， 看得烦嘞、欸。那绝对是桃桃忘记叠牌的。 好好，真的没什么事情、啊。那当事人刚刚有看到我转贴的文章，然后也跟我道歉了，所以对，嗯，只是可能这是、嗯、对，好， 没了， 我先退追，我觉得 啊， 哦， 有这么严重？ 没有，我本来觉得他是一个 很棒的人。 不是很棒的人啊， 很妙的人、 就是、 哦，很妙。 欸、你不能那么说。 我们要说话的艺术。 身为一个男推，追寻一些女推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 他不是女推， 不是， 他不是 不能这样子说， 他不是黄推， 不是 大推， 不是。哦，干你妈！你们这样讲这种话，你们会害我被误会。 所以他是什么推？ 你们是想弄我？ 稍微， 但是他有跟我道歉了，所以就觉得 退退就好。 对， 但是我还是不能原谅，就是截图的那个女推。 嗯， 对，因为我觉得， 好了，不要， 我不知道， 谁谁 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有办法原谅吗？ 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啊，我一定有个，我一定可以啊。 谁那么大心？谁那么大心？ 我一定 可 以啊， 你可 以， 你可以。 我一定可以，不信你们现在开个副本动我，我一定跟你们说没关系。 我讲，我讲。 好好，开，现在就开他。操， 没有啊，谁？他等下操几掰完就没事。 等下他是谁？ 什么？他是谁？ 现在叫我们开副本的那个人是谁？ 就是那个陈 橘子，橘子。 你不要把我的本名讲出来。 没有，我们要叫你本名，我们要叫你本啊，是不是陈子吗？ 是陈子还是橘子 都可以吧？Orange, 啊，没有，我只是觉得，对，当下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对，然后想要发泄一下，然后我没想到那么多人会进来，好， 所以大家都是爱你的， 对，大家都想关心你， 你现在有比现在有比较开心， 多一点人给你温暖， 对啊， 这个世界多么有温暖，你看大家都关心你，啊，那 满满的爱， 对啊，那你准备好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了吗？ 你不是一个人。 铁子哥哥说让我摸的时候，我就蛮开心的。 哦，我在你下来之前，我一定要好好的再把身体练好一点，让我内内再长大一点。 那我真的是庆幸跟我们生态。 啊，你等一下讲到这个，我还有一件事情。你隔天请人家吃饭，啊，你不找我？ 哎。 哎、欸，过分了、哦！ 我在上班， 什么？你在上班？不是你去付钱的吗？ 啊，我在上班啊。 那、 啊、 你为什么没有问我要不要吃？ 因为你没有那么重要， 我还回他干。 因为你没有那么重要。那我快笑死！好，没，下次请吃饭没？谁那么电？ 应该不 是 我吧？是我吗？是我漏电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是我橘哥电了， 尬电哦， 尬电。 哎， 没有，我改天有机会一定请吃饭啊！你对我好， 我想要的瓜没了。 啊，他家住在我家附近这样子， 哎， 就是对， 好好好。当事人跟我道歉了，嗯， 哎，真是老话一句啦，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啊，确实。 结束这个话题，这样子， 换妙的话题。 哎， 得， 等一下，我先去抓松鼠。 啊 啊！ 抓松鼠？ 我听了什么？ 你抓松鼠干嘛？ 你的裤子里面有松鼠？ 我在身上啊。 不是啊，你抓松鼠，你要拿来吃是不是啊？ 你要跟他一起喝酒、哦？ 今晚讲 啊，没有，那就九点过后禁止烤肉。 不是啊，那你抓松鼠干嘛？ 跟他一起喝酒吧。 对，我想抓松鼠啊。 哦，好啦， 好啦，我知道很多对认识的人都很关心我，这样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啊，那听瓜的群众，就是对，其实不是什么大瓜，就是对。单纯的一场误会而已，所以你们其实也得不到你们想要的什么东西。 这确实是，我讲坦白了，这真的就是个误会，因为看起来他们并没有要扯到你，只是无心之举，就把你放出来一些小瑕疵。 对，就是单纯扯到我个人而已，然后让我个人非常不开心而已，但是其实跟我没关系。对，就跟铁子哥哥说的一样，但对，好 ，OK， 没什么瓜，所以不用再听了，这台没什么好听的。 唉， 不是啊，反正超多人的是怎样？ 靠北，这像他妈的什么副本台，你知道吗？ 哎，超 多人。啊， 人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副本台。 真的啦，我讲坦白了，大家。真的不要没事一直在开副本，什么小事都开副本，好好去开房间好不好？ 真的、欸，真的，真的。 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听这种副本牌啊。 我这没有副本台，我们只是单纯心情的抒发，想要一些朋友的关心。 我们就想要听这种心情抒发，我们就想要听你讲干话。 然后我就寻求人家关注而已啊。 我们就喜欢听这种的啊。 哦，我不想让你听，你听下去。 干， 不是爸爸，人家在跟你，人家在跟你抒发心情，你说人家讲干话，你真的是很不上道 哎、欸。哎、欸，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讲。哎、欸，对你好，你继续抒发心情。 哎、欸，你不能这么说，他下次会虎抱你哦。 啊？ 啊，对不起，我错了。 下次就开始。哎、欸，大家请早看一个打牌哦，他打牌真的很好玩， 很好玩。 哎、欸，希望大家下次不要再找发发打牌了，发会虎抱你啊。 他虎抱，他虎抱就算了，他虎了还他赢牌还不会叠牌。 没有， 啊、 不会叠牌。 哦，人家放 BGM 就虎的人是他、 啊。嗯，是我吗？ 不是吗？来，去看蜜青的文章。 没有吧？不是吧？ 好了，够了，不要再聊了，我的小宝要杀掉我了。我要去陪小宝睡觉了。 好，赶快去，再见。 抱歉喽，各位，这個、没什么好听的台，就差不多这样子而已。 Okay, 对 ，OK。 嗯，还是谢谢铁志哥哥，还有各位关心的推友，这样。啊，桃桃，我就不放你上来，因为桃桃肯定只是想喷我而已。 嗯，那放上来讲几句话一下，快点，快点，快点。 干他只是想喷我，放他上来干嘛啦？ 拜托啦！ 他只是想喷我， 你就上、哦，你就让他讲几句话，几句话不会死，赶紧跑掉了啦！ 妈的！ 啊好，那来不及了，抱歉喽，各位。 再见。 好了，我们有机会再聊，好不 好 ？OK， 拜拜拜拜。 OK，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